擅长说话带动作，不久以前还大笑的你，突然间在哪里？九月时大家还一起唱着歌，一切都从失去他以后下雪了，全世界都明白。淋着大雨，我陪你走在街上，一直走到疲倦代替了悲伤，让你温暖却不敢靠着肩膀，感伤是一件没有人进得去的空房。我走在一个人孤单的冬季，四周是推不开越积越高的冰雪，没有你，没有欢笑，也没有完整的自己，到哪里去？一个孤独一起唱着歌，一切都从失去他以后下雪了，全世界都明白。淋着大雨，我陪你走在街上，一直走到疲倦代替了悲伤，让你温暖却不敢靠着肩，感伤是一件没有人进得去的空房。我走在一个人孤单的冬季，始终是推不开越积越高的冰雪，没有你，没有欢笑，也没有完整的自己，到哪里？Goodbye.